间变化，隐藏背后一场厮杀，一骑绝尘踏碎风沙，一步一步剑指天下，斗志在心中燃起火花。都被我终结，新的世界。